看看这个今年的这四大通类奖项的最佳花，这个花落谁家哈。那么刚才呢，我们收回到这个歌手这个点上面哈。如果说唱歌跑调也能够当歌手的话，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都会觉得不太相信。这个相信这个，如果说我自己觉得唱歌跑调，想要继续唱歌，可能信心都没有，更别说我要成为未来成为一个专业的歌手哈。但是呢，在2018年这个刚开播的这样的歌手节目当中，就有这么一个人，早年唱歌呢，那是跑调跑的是相当厉害。那么他呢，就是李圣杰。那么至于从歌手舞台被淘汰这个事儿呢，我们今天就不去过多评论。该喜欢还是喜欢，该爱还是爱，这和其他的事儿没有任何的关系。OK， 我们今天在歌坛新路环节当中来跟各位聊一聊，就是我国台湾的歌手李圣杰。那么相信呢，各位朋友身边也都有这样的，虽然说是这个跑调跑的没边的，但是呢一去 K 歌干嘛的话，反倒又是一个麦霸。那欢迎各位通过几种方式来跟我们聊聊你身边的这个跑调麦霸哈。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如果说您喜欢玩这种直播的 APP 的话，也可以找到荔枝 FM 关注深海呢，就是我了。同时呢，继续向各位招募大家的好声音，欢迎各位呢把自己的翻唱大作发送到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湘云路。 话说1991年哈，18岁的李圣杰呢开始接触流行歌曲。当时呢，他听了很多很多歌手的专辑，比如说罗大佑啊、齐秦呐、童恩格啊等等，都是他非常喜欢的。后来呢，有一次听说这个电视台的综艺节目举办了歌唱比赛，都没想就报名参加了。当时呢，他就唱了一首罗大佑的歌，结果因为跑调严重，被评委是嘲笑不已哈。这件事儿之后呢，你看很多人就会选择什么呢？啊，不行了，受伤了，这个再也不去了，我要选择其他的路。那么有一类人呢，就是我不行，我必须要下定决心，我哪儿不行，我就必须要在哪儿做出成绩来。那么李圣杰就是这样一种类型。他呢，回到学校报名参加了歌唱社，主动的找老师对自己来进行培训。好吧，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分享一首李圣杰的经典歌曲《你那么爱他》。 才懂得去珍惜身边每个美好风景，只是他早已离去。直到你想通，他早已经不再对你留恋，最后的你开始了一段挣扎。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为什么不说心里话？你深爱他，却是每个人都知道啊。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是不是你有深爱的两个他，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直到爱上时，你才懂得去珍惜身边每个美好风景，只是他早已离去。直到你想通，他早已经不 再对你留恋，最后的你开始了一段挣扎。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为什么不说心里话？你深爱他，只是每个人都知道啊。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是不是你要深爱的两个他，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留下，为什么不说心里话？你深爱他，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啊。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是不是你有深爱的两个他，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 您那么爱他，来自李圣杰。话说在1997年的时候呢，已经经过训练的李圣杰，你看啊，刚才我们说的是1991年18岁开始参加这个比赛受挫，然后呢6年之后重新回归，参加了这一次是什么比赛呢？是吴宗宪主持的歌唱比赛，并且顺利的拿到了冠军哈，相当不容易。比赛结束之后呢，担任评委的音乐人鲍比达找到了他，主动邀请他出唱片，就这样李圣杰是正式进入了歌坛。那么要说到鲍比达这个名字呢，他可是真的是与陈百强、张国荣、林子祥、叶倩文等等一大批七八十年代的歌手联系在一起的绝对大咖哈。所以说呢，这个李圣杰早期的路呢还是相当顺利的哈。听众Ash 在微博上，在微信上说，感觉歌手的服装是太不走心了，谁给李圣杰挑的衣服呀？痴心绝对那一期以为他穿着红裤衩就上台呢。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那万一今年是他的本命年呢，是吧？听众小美说了，我第一次听他的歌是在我们家边上开的音像店里，那时候呢还没有音像店开，现在哎，已经没有音像店了，好怀念那个时代啊，真的是音像店，真的是当时那个年代的一个特殊的一个门店标志哈。怎么说呢，当时我觉得上学的时候每一天，或者说是只要有空就去淘碟，特别淘一些打口碟哈，真的是一种享受哈。海洋说了，我最喜欢他那首《手放开》，当初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正好失恋，无奈之下呢放手，听得我是感同身受啊。好吧，真的是一首好的歌，真的会引起我们所有听者的共鸣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首《手放开》，只有放开过去才能拥抱未来，那么同理，只有忘记周末的开心，我们才能面对周一的残酷。 自己关起来，只留下一个阳台，每当天黑推开窗，我对着夜幕发呆，看着往事一幕一幕再次演出你我的爱。我把电视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对白，也许那些故事可以给我一个交代，你要的爱我许眼睁睁看清变化，人睁睁看清感慨，不能给你未来，我还你现在，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当眼泪流下来，伤已超载，分开也是一种 窗中间隔着一片海，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候车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站牌，写着等待。不能给你未来，我换你现在，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当眼泪流下来，伤已超载，分开也是一种明白，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说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候车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站牌，写着等待，窗中间隔着一片海，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候车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站牌，写着等待，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好歌会说话，继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的主角是李圣杰，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聊聊你身边的跑调麦霸哈。因为呢，李圣杰的早期呢就是一个超级跑调的，但是呢，后来他成功的成为了一位，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歌手哈。听众 A 是说了，痴心绝对音乐响起来的时候，一下就把我带回到小学，那时候上小学五年级，学校外的音像店天天放这首歌，哎，我的天哪，那刻印的是够深的哈。听众韦香主说了，记得以前在学校里参加歌唱比赛，我还唱过痴心绝对，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高音已经唱不上去了，岁月呀，你对我做了一些什么，怎么说呢，做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哈。听众熊熊说，我被李圣杰在歌手上演唱的情歌打动了，看他重返舞台愉快地唱着歌的时候，真的替他开心，从来不要认为你走错了路，哪怕最后转了一个大弯，这条路上你看到的风景总是只属于你自己，没有人能够夺走他，加油，为李圣杰打 call， 也为他自也为自己哈。嗯，好吧，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呢，虽然说是有鲍比达这样的大咖是愿意主动帮他来做专辑，但是呢，总体来说，李圣杰刚出道的时候呢，好像还是不太顺的。在99年的时候呢，他以李杰这个名字推出了第一张专辑《冷咖啡》，结果呢，当时唱片公司经营不善，导致他的唱片宣传呢就被迫终止，这也使得这张专辑销量不咋地。好在呢，鲍比达还是比较仗义的，帮帮他联系了一些小型的演出，总算是让这个李圣杰呢 好歹是能够坚持下来了哈。好吧，我们继续来分享他的歌曲《冷咖啡》。 是非。 冷咖啡来自李圣杰。其实呢，李圣杰早期的故事呢还是相当励志的，比如说因为事业的不顺，他会选择去做一些其他工作来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比如说在游泳馆来做救生员这个职业。可能呢我们听到这个名字呢会觉得很简单，不就往那一坐就行了吗？但其实他的训练是相当痛苦的，比如说呢在所有的工作都必须要在水中进行，两个手呢必须要伸出水上，而且呢纯粹是靠两个脚在水里面打水保持平衡，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姿势要保持一个半小时以上，所以说呢还是相当辛苦的。后来呢这个李圣杰也是想过要放弃，但是没有办法，面对现实他还是要继续坚持。但是呢话说回来呢有类似这样出身的这个歌手还是很多的，比如说阿杜，比如说林志炫，早期呢他们做的工作都是相当相当的普通的呢。这也是正应了那句话，当你知道了方向，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好吧，我们来到了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继续来分享李圣杰的《如果你爱他》。那么今天呢也是他作为我们的节目的主角，欢迎各位呢也是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过的超，或者说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一聊你关于李圣杰想说什么，或者说是这个你身边的跑调麦霸哈。好吧，我们在一段音乐和资讯，这个广告哈，对不起，没有资讯，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是英超，待会儿见喽。 天长地久，我放开手，没说一丝的沉重，让你用于忽略的走，我倒可以，只要你会更快乐，如果你爱他。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丝，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米，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能够给你我全部，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我们不适合也不想认输，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你常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不想再约束，不要再痛苦，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这一次我们都能很幸福。 最近来自李圣杰，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的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角就是李圣杰，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李圣杰的话题，或者说是来跟我们聊聊你身边的那些跑调的麦霸哈。藏玉雪莲在微信上给我们留言说，我在济南听你们的节目，我是出生在青藏高原，第一次听李圣杰的歌，那首痴心绝对还是在上大专的时候，感觉他的声音非常的独特，毕业后呢随着家人来到了燕郊，现在呢又在济南工作，再次听到他的歌又让我回到了上学时代。听众小雪说了，记得第一次听他的歌的时候呢，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大叔，歌词里满满写的都是沧桑，结果打开照片一看，哎，原来也是一枚小鲜肉哈。无悔说了，之前一直没有听到李圣杰的消息，以为他呢已经退出歌坛了，没想到歌手他又回来了，希望他继续加油啊。歌手的舞台上呢，可能已经我们不能再看到他的影子了，但是呢希望他能够在其他的领域继续发展，毕竟这个舞台呢啊仅仅是一个舞台而已哈。呆呆的小熊在微博上给我们留言说，每次去 KTV 去唱 K 必点歌曲痴心绝对，完了之后我就告诉他，我说因为他是一位插画师嘛，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有空的话你可以画一个李圣杰的这个卡通形象，然后他立刻就说我现在就画，画好后我就发在微信公众号里，不说了，去画了。好吧好吧，太棒了哈。阿阳说，这个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嗯，这是歌词哈。哦，我们的听众已经在微博里面开始对歌了哈。可能就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唱歌的特质，有的人天生狂野，有的人深沉内敛，有的人优雅干净，有的人嬉皮古怪。李圣杰的歌呢也有着自己的独特气质，他的歌总有一份亲切感，失恋分手心痛到最后释然的时候都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在2002年的时候呢，李圣杰在制作人的支持下发行了自己的专辑《痴心绝对》，但是呢，由于当时唱片市场又在萎缩，发行公司内部体系呢又不够完善等等原因，公司呢再一次放弃了对李圣杰的宣传。可是呢，这张专辑悄无声息的发行一年之后呢，大街小巷居然都在放着这首歌。刚才我们的听众也在留言哈，上小学的时候，这个满大街放的都是这歌，就是这个情况。不过呢，比较尴尬的情况就是很快就陷入了歌红人不红的局面，也就是说所有人都知道这首歌是李圣杰唱的，但是呢没几个人知道李圣杰长得是啥样哈。但是现在呢，终于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仔细来看看，他还是一个相当相当有魅力的曾经的小鲜肉和现在的小大叔的哈。一起来分享痴心绝对。 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 左右，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曾经我以为我自己会后悔，不想爱得太多，痴心绝对，为你落地一滴泪，为你任何改变也换不回你对我的坚决，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 痴心结对来自李圣杰。听众小天籁说，哎呀，终于听到我最爱的这首歌了，谢谢超哥，永远支持你哈，感谢感谢。然后呢，亮亮也说了，感觉歌手舞台上李圣杰唱的 You and I 也很好听啊，相比他的苦情歌，我觉得更喜欢看他唱这种有颠覆感的歌曲。哎，这个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怎么说呢？这个话两说哈，就是有些事儿吧，就是别太执着，别太钻牛角尖儿。就比如说这个苦情歌这种情况，就是虽然说每个人都有一些这种不愉快的经历，但是呢，如果说整天陷在这样的情绪当中的话，可能有些苦情的事情本来跟你没关系，可能也会慢慢的来找上你了。所以说呢，自我调节，从这个状况当中走出来，开心和阳光起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听众呢，贝贝也说了，回忆里怎么可能没有李圣杰的歌呢？记得上学那会儿，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班男生集体唱起这首《痴心绝对》，好怀念上学的日子啊！哇，这是一个怎么样的阵势？集体唱《痴心绝对》哈？教导主任难道休假了吗？好吧，虽然说《痴心绝对》让李圣杰的事业走上了上坡路，但是呢，这个他的越来越多人认识他，歌曲的传唱度呢也是越来越高。可是呢，他自己却没有把心思完全放在事业上。后来呢，他就开始专注于社会公益方面，甚至成为了咱们宝岛台湾的自闭症基金会的代言人。不过呢，这也使得他发行新作品的速度缓慢了很多，出现在公众和媒体面前的机会就少了，少之又少了哈。 那么呢，我们也是继续向各位来征集各位的翻唱大作，希望大家能够把你的成品作品或者说是在某个这个唱歌的 APP 上的链接呢，通过邮件的形式发送给我们，发送到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163.com 给我们就可以了。那么今天我们的翻唱歌曲呢相当的特别，那么怎么个特别呢？翻唱人就是李圣杰本人。那么他翻唱的哪首歌呢？就是周杰伦的《安静》。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出现在了周杰伦的演唱会上，而且呢这是一个 live 版本。我们来听一听现场这个周董对于这个李圣杰的一个评价吧，一起来分享李圣杰翻唱的《安静》。 安静，哦，结果被哈林唱掉了，是吗？ 请问会有字幕吗？ 会，也会有字幕。我想要听听你歌声是不是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哦，字幕 有， 可以，我们来一起唱一下好不好？ 可以的， 大家一起唱。 只剩下感情陪我在 跳， 是那样的提醒。非常明白，我懂，我也知道，你没有舍不得，说你也会难过，我不相信，牵着你陪着我也只是曾经，希望他是真 这就是李圣杰在周董演唱会上翻唱的《安静》哈。那么在今年歌声的舞台之上呢，这个李圣杰也是说了这么一句话哈，他说自己当歌手十几年，真的是抵不过周董演唱会上的一分钟。2017年呢，周董开演唱会，李圣杰去了现场，结果呢被摄影师逮到了，随后呢周杰伦就叫住他即兴演唱了这首《安静》。那么呢没过多久，他唱《安静》的这个视频呢就走红了网络，超过500万人次来观看，不少网友跑到他的社交网站上也留言让他呢开演唱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再来分享一首李圣杰在歌手上的一个表现，就是刚才也是我们听众亮亮说到的，喜欢他的唱的这首 You and I， 就是比较颠覆的这首歌曲，一起来分享吧，看看他换一种感觉来唱歌会不会惊艳到你呢？ To be your baby doll. This time I'm not living. Yeah, something about baby, you and I. It's been 2 years since I let you go. I couldn't listen to a drop of rock and roll. My soul car's driving truck right through my heart. I'm a birthday singing made out of gold. With a guitar, I may need no clothes. But this time I'm living with oh yeah. Oh, oh, oh, oh. Hey. Sit back down where you belong. In the corner of the bar. You and I 的 live 版，这是怎么说呢？如果说我不介绍的话，可能相信很多朋友都会以为这是一个非常地道的美国乡村民谣歌手的现场演唱会，但是呢，它却是出自李圣杰。好吧，我们还有很多的内容和留言呢，都没来得及跟大家可能要念出来，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小熊给我们画的出来的这个李圣杰的卡通形象真的是相当的赞哈。那么待会儿呢，我也会在我的微博当中发送出来，大家一起可以欣赏一下他的大作哈。那么呢，我们最后呢一首歌曲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2006年由周董最爱的这个编曲师黄宇勋给李圣杰做的编曲专辑关于你的歌当中的一首叫做很想说。那么这首歌呢也是被很多人这个津津乐道。那么之前呢这个在17年的周董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很多朋友也都在猜测说诶、哎、他跟李圣杰的联系应该没有断。后来很多曲子呢好像他们都已经开始在私下里沟通交集了哈。那么呢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怎么说值得两说的一个话吧。当然不管怎么说都是希望李圣杰能够越来越好。